第26集，雨夜的缠绵。接下来的这一天里，大家都乱成一团，忙着制定计划，比如谁应该去，谁又应该留下来，他们应该带什么补给，还要等多久才出发。会议刚开始还是在讨论，后来就变成了争吵，甚至是大吼大叫。有一阵儿，奥雷利亚和库德兰在关于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施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图拉扬甚至认为他们就要打起来了。所幸最终众人还是起草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计划，包括奥雷利亚在内的一些人希望他们马上就出发。 我的游侠们在晚上能比兽人看得更清楚，你们人类也可以利用月光。 不，奥雷利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那么好的视力，而且我们现在疲惫不堪，兽人在晚上绝对有优势，但你看他们现在并没有发起进攻。 不，他们可能是在休息，这样早上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来对付我们了。 图拉扬是对的，我们都太累了，精疲力尽。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尽可能多地杀死兽人然后高喊战斗口号，而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到传送门的另一边，去做比砍死几个兽人重要的多的事情。 图拉扬觉得卡德加这句话并不是针对奥雷利亚所说的，但还是戳到了他的痛处。奥雷利亚的脸先是一红，随即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转身大步走出房间。图拉扬不由自主地要跟出去，但是卡德加抓住了他的胳膊。 图拉扬，让他去吧，你现在去和他说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即使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他也没能想清楚，更何况他现在和我们其他人一样疲惫不堪，等他来找你吧。 像往常一样，图拉扬想知道眼前这位年轻的老法师到底知道多少。等他来找你吧，这句话是故意说的呢，还是只是随口一讲？奥雷利亚和他的副官维拉纳离开了会议室，走向分配给他们的兵营。他们一起走在星空和月光下。明天黎明，奥雷利亚将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传送门，维拉纳和其他几个人则会留在这里协助洛萨之子们，以防止出现什么问题。突然，奥雷利亚停住了脚步，维拉纳没有说话，停下来疑惑地看向他的指挥官。 维拉纳，等一下。 啊，怎么了？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这不属于你的军事职责范围内，我有可能回不来了，这没什么好伤感的，我们都可能回不来，我们不知道那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当然， 如果我回不来，回不了家，请给我的家人捎个口信，告诉他们我去了兽人的世界，去为奎尔萨拉斯报仇，保护我们的人民在将来也能免遭袭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还将试图拯救其他的世界，我祈祷并希望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告诉他们我是自愿这么做的，不管我发生了什么，我的心与他们同在。 奥雷利亚在一个袋子里摸索着，掏出了三条小项链，每一条上都镶嵌着一颗晶莹美丽的宝石，一颗翡翠，一颗红宝石和一颗蓝宝石。维拉纳吸了口气，抬起头来，他明显是认出了这些石头。 这是用我父母给我的项链做成的，我在暴风城把那条项链一分为三，做了三个挂坠，我会留着镶嵌翡翠的那一条，我想把剩下的两个送给温雷萨和席尔瓦纳斯。拜托了，如果你能回去的话，把这些带回家，把它们交给我的姐妹们，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 长官，您会回来的，然后亲手把这些交给您的姐妹们， 在此之前，我会先替您妥善地保管好，直到您回来，我发誓。 维拉娜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滑落下来。奥雷利亚很羡慕她还能流泪。维拉娜看到项链上面刻着文字，一条刻着给希尔瓦纳斯，永远爱着你的姐姐奥雷利亚，另一条刻着致温雷萨，与爱同在奥雷利亚。而这些文字奥雷利亚早已深深地铭记在心。维拉娜紧紧地拥抱了她，奥雷利亚僵住了，除了平时的礼节需要以外，她不允许任何人碰自己。但是此刻奥雷利亚张开双臂搂住她的朋友，拥抱了维拉娜一会儿，然后让她先走。维拉娜敬了个礼，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匆匆向营房走去。奥雷利亚留了下来，呼吸新鲜空气能使她恢复平静。突然她的双耳动了动，远处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她立刻潜入了黑暗之中。当认出走来的人是图拉扬时，她皱起了眉头。图拉扬走到墙边，倚靠在墙上，在月光下，他那宽阔的肩膀沉重地低垂着。奥雷利亚敏锐的感官听到了图拉扬在低语自己的名字，他看到了图拉扬闪烁的泪光。奥雷利亚转过身去，默默地离开了。与维拉娜的谈话使奥雷利亚完全失去了勇气，现在去和图拉扬说话会毁掉过去两年里他努力营造的一切，他不会去冒这个险。联盟军队的将军此时正孤单地站在清冷的月光下，尽管他建议大家早点休息，但是自己却无法入睡。卡德加的话和奥雷利亚的神情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像过去两年间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他的思绪又飞回了那个夜晚。从那以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变了。那是一个寒冷的雨夜，打在行军帐篷上的雨声几乎遮盖了外面传来的轻轻的低语。 图拉扬， 奥雷利亚，奥雷利亚，天哪，你被淋透了。 图拉扬听到奥雷利亚低声呼喊着自己名字的时候，还以为这是因为他的痴心而出现的幻听。他抬起头，透过火盆发出的昏暗的橙色光芒，看到奥雷利亚站在帐篷里。图拉扬从行军床上跳了起来，身上只穿了一条轻便的亚麻马裤便冲了过去。奥雷利亚颤抖着无声地凝视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他那金黄色的头发贴在脑袋上。图拉扬心里充满了疑问，奥雷利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奥雷利亚会在这个时候单独出现在他的帐篷里？所有这些都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湿透了，浑身冰凉。图拉扬伸过手去解开他的斗篷，发现他湿的就像是刚从湖里捞出来的一样。 来，到这里来，靠近火盆站着，我去给你弄些干衣服来。 图拉扬平时的语气似乎让奥雷利亚精神了一些，他点点头。当图拉扬在行李箱中翻找时，他将小手伸向火盆，感受着余烬的温暖。图拉扬找到了一件衬衫，一条马裤，还有马甲和披风。尽管这些衣服大得足以把他整个人套进去，但他们是干燥温暖的。图拉扬转过身来，发现奥雷利亚一动不动，看来事情确实非常糟糕。 过来吧， 图拉扬温柔地说着，把奥雷利亚带到行李箱前，让他坐在箱子上。尽管在平时，奥雷利亚的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态度近乎傲慢，但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绝望的孩子。图拉扬咬着嘴唇，忍住发问的欲望，跪下来去脱他的靴子。 靴子里几乎有一寸深的水，奥雷利亚的脚摸起来一片冰凉。图拉扬轻柔而快速地揉搓着她的双脚，它们既娇嫩又苍白。直到它们稍微暖和起来，图拉扬才起身扶她站起来。 来，这是一些干衣服，换上它，我为你准备点热饮，然后我们谈谈。 图拉扬把衣服放到她手上，转过身时她的脸红了起来，同时她听到身后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图拉扬等待着奥雷利亚换好衣服后告诉她，好让她转过来。突然图拉扬感觉到一双小手从后面抱住了自己的腰，她迅速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一具苗条的身体压在她的背上。图拉扬没有立即移动，而是慢慢地将那双冰冷的小手握在手里，轻轻地举起来，将它们压在自己的心口，那颗跳动得厉害的心脏上边。接着他感到冰冷的双唇轻轻地吻在自己的肩膀上。图拉扬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着。图拉扬渴望着，梦想着这样不知道有多久了。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奥雷利亚，但他始终没敢去想这份感情会有回报。直到最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奥雷利亚仿佛在寻求他的陪伴，经常故意触碰他，尽管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而现在， 图拉扬，我冷，图拉扬，我太冷了。 图拉扬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过身来，双手抚过他赤裸的背部。他惊奇地发现，在他那厚厚的粗糙的双手下，那白皙的皮肤是如此的柔滑。奥雷利亚长长的天鹅般的颈项上戴着一条项链，火盆昏暗的光线映照出镶嵌在项链上的三颗宝石，让他的皮肤闪耀着温暖的金色光泽。当他把脸转向图拉扬时，图拉扬的视线模糊了，一种深深震撼着他灵魂的发自内心的情感令他视线模糊。他眨眨眼，控制住泪水。突然他收拢了双臂，紧紧地抱住奥雷利亚，将她搂在怀里。图拉扬对着他长长的尖耳朵悄声呼唤， 奥雷利亚，让我温暖你吧，让我为你赶走伤害，驱散恐惧。看到你这么痛苦，我受不了。 图拉扬没有再做任何事，也没有再问为什么。他很害怕，担心奥雷利亚随时会恢复过来，告诉自己他只是在开玩笑，然后退开，保持距离地开始讨论战术或策略。如果那是奥雷利亚想要的，如果他需要靠这个来恢复，让光明和生命重新回到他眼中，来消除这可怕的寂静，图拉扬会由他去的。然而奥雷利亚没有离开，相反，他伸出手抚摸着图拉扬的脸。 图拉扬，凡尼图安努。 奥雷利亚说的是他的母语，精灵的语言，意思是帮我忘记这一切吧。作为回应，图拉扬捧起他的脸，他的脸颊非常纤细。图拉扬意识到，尽管奥雷利亚战斗技巧过人，精力旺盛，战力十足，却仍然非常脆弱。他以前从未让图拉扬看到过他的脆弱。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那一瞬间图拉扬以为他哭了，但他立刻意识到，这只是奥雷利亚湿漉漉的头发上的一滴雨水。他慢慢的、试探性的亲吻奥雷利亚，而奥雷利亚则立刻热情地回应着，双臂搂着图拉扬的脖子。图拉扬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冷。 冷，图拉扬，太冷了。 图拉扬把他抱了起来，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之轻。他把奥雷利亚放在行军床上，拉了几张动物皮毛盖在他俩身上。那一夜，他们温暖了彼此。